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为方便广大学生和家长假期出行，公交集团于8月19号至8月31号推出暑期专线，衔接颐和园、圆明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热门出行区域。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市人力社保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工作总体情况。本市将完成新版药品目录调整，参保人员看病报销有望新增近500种药品，其中新增的36种谈判药品中有15种是针对肿瘤治疗的靶向药。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馆藏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将展出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260余册件。此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提供了10件馆藏文献。据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平谷公路分局消息，平谷国际徒步大道北京十大最美乡村路之一的熊南路大修即将完工，将为前来徒步、骑行、采摘、赏景、旅游的市民提供舒适安全的公路出行条件。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再怎么心如感觉也成让炙热，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难以承担承诺，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 修女也疯狂。这是一部亲切幽默而又不失温馨的喜剧电影，而在上周五，百老汇的原版音乐剧《修女也疯狂》正式登陆了北京世纪剧院。在当天下午，剧组与媒体见面，在剧院的小剧场举行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简单易懂的剧情，欢乐接地气的氛围，全家福式的大团圆，还有70年代无限美好的怀旧情愫。音乐剧《修女也疯狂》改编自92年的原版电影，在保留原有故事情节之外，又加了一条爱情线。故事的背景也从上世纪的90年代的旧金山变成了70年代，用那时流行的 disco 文化与修道院形成了强烈反差，音乐也是完全原创，所以无论你看没看过电影，都不会对观剧的体验有任何的影响。而对于看过电影的观众来说，音乐剧的呈现方式更是绝对的远超电影。作为曾经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剧本等多项提名的作品，音乐剧《修女也疯狂》早已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经典。在北京的首演礼上，除了许亚军家人、刘桦、于白眉、金明、岳红、曹炳坤、戴玉强、殷秀梅等各路大咖，朱时茂、陈佩斯、郭达等喜剧明星也被《修女也疯狂》的欢乐爆笑所吸引，慕名现身。 全程经典飞扬，北京 FM 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新主播大赛正式启动，录制3分钟以内个人展示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即可参与活动。本次的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人组进行，经过网络投票初选晋级决赛，决赛获胜者不仅有1000元大奖，还有机会成为经典969签约主持人哦。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 手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

现在的你只能听说，你和他正在筑梦，几年几月几个冬，我的身边也有人为。另一个追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提到中国文化，每个人细数这些前辈们留下的财富时呢，总会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有着5000多年历史文明的中国，文化灿烂丰富，不管是书法还是音乐，都充满了闪光点。而在其中，尤其是中英文化发展到如今呢，它已经漂洋过海，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它亮丽的身影。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以中英为传承，讲述了一个最真诚的创业故事。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联合新锐科技有限公司，我叫初红梅。我原来也做过很多的那个事情啊，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呢，身体确实也搞垮了。那在这个期间，我就开始不断的就是寻医问药的一个阶段。结缘中医以后呢，后来就在想自己呢，能不能做一个有关，就是说又能对身体好，有能调节那个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么一个产业来做。 都说隔行如隔山，但却挡不过干一行爱一行。后来初红梅女士开始四处拜师学艺，经过几年的时间，虽然不能为人开药治病，但是却学到了科学和正确的中医理论。初红梅女士也讲述，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喜欢上了中医这个行业。 如果你要是对他特别喜爱，对他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情的情况下呢，学起来好像是很轻松。就是说我没有那么深厚的中医底子， 我就是把这种好的这种调理身体还能让人得到那个疾病治疗的情况下又不那么痛苦的情况下给它传播下去。 接触到中医之后，除了研发产品让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受益之外，初红梅女士和她的产品还跟一些陌生人之间诞生了很多感人的小故事。 这个里边的故事就有一个，就头几天还是最近发生的啊，就一个上了年龄的大约6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就特别的那个感激，然后特意让他们家里的人，让家里的孩子到公司里头去感谢，就知道能帮助那么多人的时候啊，已经很开心了。当人能特意到公司里来感谢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条路我还是走对了。 专注做良心中医药产品是初红梅女士的经营理念，而想要做好一款产品，不光是要有市场，还要有强大的研发团队。于是初红梅女士找到了全国最顶尖的中医院校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在他们当中选拔了经验丰富的中医药专家和学者，成立了黄坊研发团。 有可能不搞中医的人不知道这个科研机构啊，它是国内顶级的，但是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国内第一个那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中医界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单位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研发团队啊专家这块上呢都是比较专业的，而且又是顶级国内很少的一些那个中医专家了。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初红梅女士还说到要坚持把最好的产品传递给大家，传递给消费者。她说只要你心存善良，端正心态，上天给你什么样的磨难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富贵，而品牌树立同样如此。 因为目前的社会环境啊，以及这个确实导致人比较浮躁，很多人在做事的时候已经不去考虑这个企业怎么样了，就是考虑的是赚钱了。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定发心要善的，我们做的产品既然大家花钱了，我们一定让它有效果。只有口碑宣传的东西产品才是能让人信任的，否则你没有办法用口碑宣传下去的。 969老板收听他们的创意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带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825顶呱呱99年庆，9块9块是代理，好幸运。有缘注册公司，祝你成功是我的使命。我的 freestyle 说不停，说不尽兴。更多活动就在825顶呱呱九周年庆活动热线4000-9625540，上网搜索顶呱呱。 您还为装修材料不环保、周期长、入住晚而烦恼吗？ 北京宜居一室现推出木塑集成墙顶地整装系统，所用板材无甲醛添加，无重金属，防水、防潮、防火，环保标准远超欧盟10级。 该整装系统可以做到老房不搬家，老房10天，新房20天入住，真正做到今天装完今天入住。 展厅地址：东四环大郊亭中街华腾国际甲3-22。 咨询热线：400-6222-958，400-6222-958。 记忆中纯粹的深情告白，无数人心中的无可替代。9月23号，北京首都体育馆，2007张韶涵纯粹 remix 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励志天后张韶涵邀您共赴纯粹之约，订票热线10103721，世界因你而纯粹。 花无言爱有雨，这个七夕情人节就要有点不一样，来涂抹 Studio 与乌克兰国家艺术学院新锐油画艺术家邂逅一场玫瑰之约吧，送他一支独一无二的玫瑰。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森蒂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 祝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黑夜，黑夜，白天，白天，都有人向往自由，都有人向往自由。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以悦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9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也。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我开着一艘帆船，船上装满了烦恼，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脑。 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我们一定会再相聚，放你的歌声在我的心，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 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脸，微笑中留下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接待跨区域投诉举报案件管理办法日前发布，办法明确，劳动者可以就近维权，在市内任意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服务窗口进行投诉举报。对于用工行为地为本市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不得以管辖权为由而拒绝接收。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在西单大街，一堵植物生态墙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目光。生态墙以写意山水画为背景，运用智能模块、垂直绿化系统和时令花卉，展现出浮雕般的效果。近日，西城区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启动，本届共涉及5个项目，包括口技、京都北韵禅乐、北京彩塑、彩纱工艺、曲园酒楼湘菜制作技艺。市民关注西城非遗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这几年里，小型车越发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近日驾车出门，惊讶地发现连续驶过的十多辆车都是 SUV， 而且均是白色。车型品牌倒是五花八门，昂克拉、锐界、科帕奇、自由光等等不一而足，国产到合资到进口兼而有之，似乎 SUV 的火热程度已经到了巅峰。而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并不是 SUV， 而是一汽丰田卡罗拉。在提到卡罗拉时，很多人喜欢拿它作为全球畅销车型来说事儿，但是在我眼里，它就是一部可以完成超低油耗、可以兼具日常代步并且拥有实用空间的一部代步良品。一汽丰田北京怀柔桥子牡丹文化节暨全新卡罗拉上市会在北京怀柔桥子镇国色天香牡丹园隆重开启，一汽丰田卡罗拉中期改款车型也是隆重上市。与现款车型相比，在外观上，新款卡罗拉主要变化集中在前脸部分，进气格栅由三辐式改为了双横幅设计，并向两侧延伸，与大灯融为一体。此外，前大灯内部还加入了 LED 光源，发动机舱上隆起的线条棱角分明，整体视觉效果更具冲击力。而在内饰上，新款卡罗拉在空调控制区、仪表盘样式、挡把区域面板造型都有了相应的细节调整，配置上增加了 PM2.5 加速清洁按钮，最高配车型的导航，多媒体显示屏幕的尺寸扩大到了8英寸。此次新款卡罗拉的登场引发了现场众多车迷观车赏车的一片热潮。品牌底蕴深厚的一汽丰田汽车，除不断提升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能力之外，更加注重对用户的回馈以及与用户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一直以来，专业对车、诚意待人是一汽丰田始终秉承的服务理念。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一汽丰田汽车拥有的不仅仅是精品汽车，还有支撑一汽丰田汽车不断前行的群众基础。蔚蓝的天空、广阔的场地、如画的美景以及激情的音乐，与一汽丰田形成了亮丽的风景线。这一刻，车主成为一汽丰田最好的代言人。 藏了又藏，心影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真爱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

下一个人和一盏灯，让黑夜躲在窗外，寒冷的尽头是一无救，温暖我唯一的梦。许多生 时间是公平的，你怎样对待时间，时间就会怎样回报你。当你不花时间把自己价值提高时，那你的时间价值自然也高不了。人的一生，两个最大的财富就是你的才华和你的时间。我们的一生可以说是用时间来换取才华。如果一天天过去了，我们的时间少了，而才华没有增加，那便是虚度了时光。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愿你不要虚度时光，别让你的时间杀死你自己。

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你的承诺我心没怀疑过，反反复复又不是当初的温柔。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

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一次完美的旅行，至少要留一半的时间和心情在路上，因为路上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今天的旅行者为您带来一份全球的自驾指南，一起感受这条浓缩了当地最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情，美到令人踩刹车的风景。据说上帝在创造大地时，把一部分放在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于是就生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岛——爱德华王子岛。这个被誉为浮在波浪上摇篮的海岛，天生就是为向往在路上的旅行者而准备。它拥有绵长如诗的红色海岸，清新如童话的田园，风景如明信片般的小镇，长达数百里的海岸风光。除了美景，这里有世界龙虾之都，有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淇淋，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质灯塔，至今它已有164岁的高龄。开车在岛上，眼前的美景总能令你左顾右盼，走走停停，莫名会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惬意。很多人或许不熟悉贾斯珀，也没听过马林湖这个名字。他的第一次惊艳世界是在一次摄影比赛上，人们被照片中这个湖心有一座小岛的翡翠湖而着迷，惊讶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一世独立的美景，于是纷纷去探寻他的踪影。他就是位于加拿大贾斯珀国家公园的马林湖，加拿大落基山脉最大、世界第二大的冰河湖，这里曾被评为世界上最上镜的湖泊之一。湖心的精灵岛也被视为世界上最佳的摄影地点之一。世界自然遗产贾斯珀国家公园是落基山脉中最大的国家公园。如果要问回归自然是什么一种体验，那么贾斯珀国家公园就是极致的答案。有被称为北美最美丽的公路冰原大道，它将贾斯珀国家公园和班夫国家公园串联起来，有世界第二大而且唯一一个中心有人类居住的暗夜星空保护区。你一定没想过50亿璀璨的星星同时向你眨眼的壮丽场面。驾车行驶在这壮美的湖光山色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固定的景点可言，一路前行就是穿梭在绿野仙踪般的自然仙境中。贾斯珀国家公园不愧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俗话说，去挪威没看过峡湾等于没到过挪威。自驾挪威西海岸的63号景观公路，最不容错过的峡湾便是盖朗厄尔峡湾，它是世界上最屈指可数的观光胜地，挪威峡湾中最美丽神秘的一处，以瀑布众多而著称，在2005年被列入世界著名的遗产名录。峡湾两侧拥有高耸曲折的岩壁，狭长的海面向内陆延伸了20公里，海水穿透了挪威的原始山体，在高达1500海拔的群山之中，大自然无穷的力量鬼斧神工般地开凿出这段长达近20公里的典型狭长峡湾，令人心生敬畏。开着一辆车在路上旅行，说走就走，想停就停，踩下刹车邂逅美景，不错过每一次的心动，这不就是最惬意的人生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荡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轻，